OK，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笔畅带过我们的歌，叫做是密友啊。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人，当然呢，初辉呢指的这个人不是你的兄弟姐妹，而是呢跟你不同名字不同家庭的那个人。你们的习惯爱好很像，你们可以包容他的小任性，可以无条件的信任他，你们是知己是朋友，好多事情呢都可以和他一起分享。那说到这儿，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知己的人物呢？没错，朋友呢很重要，即使呢过年不在一起，也要至少给他一条信息的问候哦。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啊。那今天呢是大年初四了，你准备做一些什么呢？那千万不要赖在床上，荒废这美丽的好时光哦。好了，下面一首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曹格带过我们的《起床歌》，听听看吧。 夜里大早我起床，心情好，你的脚边在我床边陪着我睡觉，我睡得很好，今晚要不要？我们这样下去，幸福我找到。所以你不能，我说你不要。我要看见你美丽的笑。如果你要快乐，就大声叫。男朋友帅呀，烦恼都忘掉。世界上只有开心是最。吹刷牙洗脸，头发乱糟糟，爱情的美妙，小鹿在乱跳。为了你，我抽烟喝酒，统统都戒掉。恋爱让我的细胞都活跃。我也看见你美丽的笑。如果你要快乐，就大声叫。男朋友甩掉，烦恼都忘掉。世界上只有开心是最。 OK， 来自曹格的起床歌啊。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呢，天生丽质的美女很少，关键呢是看你能不能活出自己的调调。突然想起一句话，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所以呢，在出门的时候呢，要好好的搭配一下衣服，化一点淡妆，自己的心情呢美好的同时呢，也能够给别人看起来觉得特别的精神，是吧？所以呢啊，我们希望呢，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呢，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，让自己的光鲜亮丽的形象在自己的亲友面前，在自己的姐妹面前，在自己的知己面前能够闪闪发光哦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钟慧啊。边听歌呢，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吧，把你的新年祝福告诉我们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，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， 赶紧来关注一下。 那作为华语乐坛最具个人特质的女歌手之一，陈绮贞呢一直坚持以温柔坚定的姿态表演出独特的舞步。那陈绮贞与文坛女诗人夏雨联手合作了一首歌曲，叫做是雨水一合，风格哀伤炽烈。所以呢，听听看下一首歌曲吧，情绪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波澜哦。来自陈绮贞，雨水一合，掌声请。 每当日子浑圆饱满，我就一筹莫展，我闪烁其词，丢三忘四，我感觉自己完全的不可靠，我是我猜我会慢慢疯掉，最好不要那些伤，我决定要走，一无所有，只能留给你雨水一合。我这么孤单，难以预料，我想我是我会慢慢疯掉。必须了解我无法继续下去，到未来那许诺之地，在那里我是那么那么爱你，我们也不及我的永远就像发过电影，我从来不喜欢那些现场的人生，因为除了遥远一下一枚铜币，慢慢跳舞。即使在最值得一提的下午，对于告别我还是显得粗鲁。我在琴弦上把每个音都弹得饱满了，一颗一颗雨水都落在盒子里了，一颗一颗雨水都落在盒子里了。 没错，今天呢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啊，就像是雨水一河里边唱的一样，每当日子混元饱满，我就一筹莫展啊。这种心情呢，在我们的身上呢，是一种高姿态的享受。但是呢，高处不胜寒，很容易遭到朋友们的嫉妒啊。那我想这都不算什么，最危险的呢，还是对于自己心态的一种把握。所谓富贵不能淫，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？那就是古人训导后辈，日子舒服了、安逸了，不能骄傲，也不能放纵哦。 常常发呆想着未来的路该怎么样走下去，外面阳光普照，内心却是暗无天日，乌云密布。听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，你心里一定会说 no， 总是羡慕身旁经过的朋友。向前冲，向前冲，忘记背后，向前冲，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。向前冲，向前冲，看着标杆向前冲，成功的那一刻音乐会响起。酷狠着，酷狠着，你心中的超能力，超能力，记得有你最帅的姿势，勇敢击败生活中迎面来的恶魔。常常想着别人为什么能轻松就达成梦想，只靠安慰自己，少年的志绝对不会有好下场。曾经有人说过，知足常乐，幸福就围绕身旁，打开心灵的窗，你会看见阳光。向前冲，向前冲，忘记背后向前冲，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。向前冲，向前冲，看着标杆向前冲，成功的那一刻音乐会响起。酷狠着，酷狠着，你心中的超能力，超能力，记得用你最帅的姿势，不会接受所有的挑战。哦，跌倒了，跌倒了，没关系，再爬起来，再爬起来，现在就要开始各就各位，我们就要一飞冲天，大声喊耶。现在张开双手，好好感受身边所有的奇迹，就会发现路人甲乙丙丁都是你专属的天使。用最甜的微笑欣赏生命走过的每一道风景，你会发现世界真的很美丽。 月光下，一轮美满秋。

入境旅客通过手机支付宝、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方式，最快3秒钟就可以通过扫码完成税费缴纳。移动支付省去了人工点钞、验钞、找零和刷卡等环节，旅客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。同时，经过海关的努力，移动支付缴纳税费服务可免收交易结算手续费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北二环东直门北桥到雍和宫桥东向西方向，北二环安定门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Let's go. 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下边呢，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一定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很温和啊，是来自周传雄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雨打花瓣的声音。一开始呢，就以七言字句的古典写法来诠释大病一场时的领悟，那么接着呢，以白话文写实在放慢脚步的日子里听见雨滴的声音，领悟生命的价值，最后呢，又以饶舌的句子来呼应回归赤子般的单纯，这是生命最终的一种渴望。所以呢，听听看吧，来自周传雄雨打花瓣的声音。 倾听你的声音，在慵懒掉渣日子里缓慢编织，思考过去未来如何定义有价值。 门下微光推开窗，你细数上星星亮，看见生命转弯处重来的幸福。 有最后的情节，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，等痛慢慢消失， 风雨也已慢慢消失， 在慵懒掉渣日子里缓慢编织，思考过去未来如何定义有价值。 门下微光推开窗，你细数上星星亮，看见生命转弯处重来的幸福。 想量法有最后的金钱，想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，等痛慢慢消失， 风雨也已慢慢消失， 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情节，从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，等痛慢慢消失， 风雨也已慢慢消失。 看见生命 这首歌不说听得我们如痴如醉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非常的平复哈。春节的时候呢有一些浮躁，听过这样的一些歌曲之后呢，我们又可以给自己加满能量，然后呢准备好自己所有的精气神，开始走亲访友，开始逛街 happy， 是不是呢？ OK，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。那下面呢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带给我们的啊哈。那所以春节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节奏，让我们每个神经都可以跳跃起来。所以呢有请吧，温岚带给我们啊哈，掌声请。 兰弟 Yeah what's up boy， 我是灭亲啊、Yeah let's go。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，欢迎你的技术聆听。我们说爱情呢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无法定义的事情，如果可以经过设计按照剧本来进行的，那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那么多悲伤的爱情了。就是因为未知，就是因为一个接着一个的惊喜，那一瞬间的心动爱情才会让人觉得那么的无法自拔。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谢和弦带过我们的无法定义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那种未知的生活还有未知的爱情吧。 真心一般 般的空气，我和爱的气息，多想要想要渗透你，把你的不开心都光临，请允许我爱你，不需要经过设计。我在把 谢和弦带过我们的无法定义啊，没错，很多事情呢我们都是说不明白的，如果说不明白的话也不想去解释那么多，那我们就顺其自然吧。那听过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我们最后请出的是来自潘晨带过我们的一首歌。那在这个当初舞台上以迷人的磁性中低音一鸣惊人的上海女孩呢，敢爱也敢放手，有着自己的主张，自己的个性。那春晖呢会觉得长相并不重要，在这个社会中呢要与别人不一样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自己的 style。 当你有个性有自信的去做一件事情来展现自己的时候呢，整个人都是在发光的，是吗？那所以最后我们来听听看来自潘晨的绽放爱，那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爱洒在身上的那种温暖，是吗？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感谢你的收听。那今天呢是大年初四了，春晖呢在这里再次祝愿您春节愉快，阖家欢乐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那明天的战马能量音乐我们再会哦，拜拜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